在太阳节之际，正在我国访问的外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礼物。呈现花篮的有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一行和日本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会代表团。呈现礼物的有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长、事务局长、欧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会理事长、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所代表团、俄罗斯金正书妇女联盟代表团、蒙古争取自主发展白头山协会代表团、瑞士南部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小组代表团、芬兰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代表团、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尼泊尔主体思想和新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主席。花篮和礼物是14号分别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另外，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联名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的礼物是这一天被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